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2076年5月18日，是大家栏目开播13周年的日子。翻开过往日历，13年里，数百位各个领域的大家曾走进我们的镜头，分享他们的人生历程、思考与感悟，他们不平凡的璀璨人生，给我们以启迪，给我们以力量。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科技界的最高殊荣，获奖者代表国内科技领域的最高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重温几位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的人生故事，身上超凡的远见、坚持、勇气和甘于寂寞、精忠报国的大家风范。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之父王选，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他用18年的时间创造中文印刷行业的奇迹，而超凡的眼光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1975年，时年38岁的王选偶然从妻子的口中了解到，国内有5家著名的科研单位正在进行汉字精密照排的项目研究。这个信息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当时王选认为5家研究单位所选择的模拟存储汉字的道路走不了多远。要走数字存储式的第4代激光照排的道路。此言一出，立即遭到了许多人的嘲讽。 就当我提出用数学的办法来描述字形，是信息量极大的压缩。那么这么一些构思呢，当时都是纸上谈兵，最多有些模拟的实验，所以人们很难想象，就日本连这个第3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都没有过关的时候，忽然北大一个小助教提出了要搞第4代，所以基本上是相信的人极少，那就把我讽刺成为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 对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科学远见是王选的研发动力。这种品质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上世纪50年代，王选选择了计算机专业。当时的大学生中，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个专业的广阔前景。而为了走计算机研究的道路，王选付出了很多。21岁，北大毕业后，王选加入了学校研制的红旗计算器项目。 那当时累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就是因为吃饭时间过了，要到饭厅餐厅去吃饭，就等我叫完菜送上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 3年研制红旗机的经历，使王选养成了在一线自己动手的习惯，并且树立了以后在科学研究中的自信。但长期的劳累也彻底摧垮了王选的身体。1961年夏天，他患上了一种不知名的疾病，生活无法自理，无奈之下只能回到上海老家养病。 当时症状白血球非常低，血压高，那这个呼吸觉得困难，这个走路活动以后觉得更明显一点，就这么一个症状。 王选并没有被疾病打败，反而在70年代末，他孤军奋战地走在研制汉字激光照排的路上，并且越战越勇。 一直从75年一直到88年，这个是最艰难的， 从来没有动摇过。 这也是我老说呢，要学会在骂声中成长。所以在这种压力下呢，我们就坚信自己的方案有极好的性能价格比，而且觉得呢，要晚几年可能就没有机会。要晚几年可能市场上就没有机会。所以这个呢，要抓紧时间能够突破。 从1988年开始，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以其强大的功能，以仅有进口产品1/5的价格，在中文印刷市场上攻城略地。1年后，来华销售照排系统的外国公司全部退出中国市场。之后，北京大学组建了方正集团，从事包括激光照排系统在内的高科技产品的研发销售。从那时起，王选担任方正集团的领导职务。在他的带领下，仅1996年，北大方正的年产值就达到40亿人民币，成为国内最大的校办企业。王选也被誉为具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荣耀的光环下，也许人们不能相信，为了证明自己当初选择的方向可以创造奇迹，王选曾经连续18年没有好好休息一天。 18年都是由这个项目本身的价值和它的难度这兴趣推动了能够长期的奋斗。而且我当年做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今天的报酬，那这个名誉上的这种荣誉，没有比较长时间的积累，没有好的洞察力和这种执着的，这就要成就大的事业还是有困难。 西方国家用了40年的时间，才从第一代照排机发展到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而我国却从落后的签字排版一步就跨进了最先进的技术领域，使得我国印刷业的发展历程缩短了将近半个世纪，并且使印刷行业的效率也提高了10倍。激光照排的成功在于王选的科学远见，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且他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奋斗，最终实现了目标。和王选一样， 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李振声，在研究杂交小麦的道路上也曾饱受质疑与争议，但对中国农业深刻了解和扎实的专业功底，使李振声直面困难和挑战，让中国不再有饥饿，是李振声的目标与誓言。1956年，为响应科学院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年轻的李振声和另外13名同志一起调往位于陕西杨凌地区的中科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而这个时期，也正是北方冬小麦产区遭遇严重条锈病害影响的时期。仅1950年到1951年一年间，就损失小麦60亿公斤，占到了全国粮食总量的1/20。对此，周恩来总理曾经特别作出指示，要像对付人的癌症一样抓小麦锈病。从1956年到1964年的8年时间里，李振声的研究进展缓慢，未见任何成效，这让原本就不被看好的他遭到了更多的批评，甚至险些失去了继续研究下去的机会。 你看，搞了这么长的时间，并还没见到实效。实验田压缩了，我记得好像是我们原来有30亩地，到后来大概压缩到2亩半地嘛，还是怎么？不，材料重要的材料我们保存下来。 这里是武功县杨林公社湾村大队，眼见的这块地就是李振声当年研究杂交小麦时的试验田。当我们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依稀可见当年艰苦的科研条件。1964年，李振声研究的第8年，奇迹终于出现在这片土地上。 这64年遇到一个非常特殊的气候条件，就是小麦成熟之前连续40天阴雨，到了6月14号，天气突然暴晴。这个太阳非常这个强，一天之间，因为它是阴雨时间很长，突然暴晴，温度很高，这个小麦一天之间就很多小麦都清干了。那么我的试验田里边有1000多份材料，绝大部分都清干了。当时生产上，我记得是陕西用的是6028小麦，大田里边也全部清干了。可是就在我这个田地里边，出现了有一个杂种，它没清干，它还是金黄色的，非常正常。所以在这种非常严酷的条件之下，筛选出了真正原研杂交里边最有用的东西，就是这以它为基础，这个最后推广面积最大的这个硝铵硫号，就是它就是硝铵硫号的祖父。 麦地里两株没有被清干的杂交种，给了正处于困境中的李振声莫大的信心。8年的坚持，终于看见了一丝希望。然而后面的研究依然漫长。10多年后，李振声苦熬了23年的小麦远源杂交育种，取得了最后的成功。1978年。小麦远源杂交项目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而此时的李振声早已从25岁的毛头小伙变成了48岁的中年人了。29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来到李振声当年研究远源杂交小麦的陕西杨凌地区时，当地人爱吃面食的风俗没有变，对小燕品种小麦的感情也没有变。从50年代研制条锈病害开始，到90年代参与黄淮海周堤产田的治理工作，李振声亲身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粮食生产的几起几落，他的一生与粮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个人的力量、精力、时间、智慧都是有限的，所以应该是有限目标，不能定得太多。所以我这一生就是围绕着原研杂交染色的工程这样一个主题， 我不断地向这个其他的专家学习，但都丰富这个主题。 科学领域的不懈奋斗与坚持，使得王选和李振声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成功。而对于医学领域而言，面对疑难杂症，不仅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专心坚持修炼内功，更需要专家有勇气不断挑战极限，超越自我。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中成，在国际上率先突破了脑干肿瘤这个世界医学禁区，是中国神经外科创造的世界奇迹。 脑子要是有什么问题造成死亡，多半是归罪于脑干有问题。所以以前是认为是在外科的来讲是禁区。 只有拇指大小的脑干隐藏在大脑的深处，这个位置如果长了肿瘤，一向被认为是不治之症。那么在脑干上做手术究竟有多危险呢？大家栏目的记者专程到北京天坛医院，观看了王中成院士指导的一台脑干肿瘤的切除手术。经过核磁共振检查发现，该患者有一个肿瘤生长在了脑干的延髓部位。我们的采访是在完全不影响手术的情况下进行的。位于手术室一侧的屏幕能够看到显微手术的每一个动作。这个跳动着的组织就是大脑。 就这些都是不能碰的。 不能碰。不能随便损坏的，那是脑子就要坏死的那一步。 人类的大脑极脆弱，为了防止大脑功能受损，必须通过脑组织间的自然缝隙进入。现在主刀医生正在沿着大脑的缝隙一点点地到达长有肿瘤的部位，他的每个动作都是以毫米为计的。手术的进展非常缓慢，一个多小时后，压迫在脑干上的肿瘤暴露出来了。 怎么能看出来是瘤子呢？ 它的颜色不一样， 脑子不一样，而且那个还有 脑子 上面正常的白的， 脑子是白的， 白的那个， 你看这个是灰的， 灰不拉几的。 上世纪80年代之前，脑干不能触碰，被作为金规玉律写在教材中。王中成大胆地在脑干上做了近900例手术，不足1%的死亡率证实了他所提出的脑干具有可塑性的理论。也就是说，被肿瘤挤压的脑干组织，只要手术中不被损伤，在肿瘤摘除后是可以恢复原有功能的。半个小时后，肿瘤被小心翼翼地切除了。至今还有很多国家认为脑干上一旦患有肿瘤就是九死一生，但是在中国，脑部的良性肿瘤是完全可以治愈，风险最大的血管母细胞瘤术后的死亡率也从24%下降到了4.2%，这个数据领先于世界。北京天坛医院每天进行着几十台显微外科手术，这个数量居世界第一。在这背后是一个以勇气不断超越自我的故事。40年前，中国神经外科的手术还都是在裸眼下进行，是王中成率先在国内使用并推广显微手术，缩小了与国际相差20年的差距。但这一步追赶得非常艰难，过去在裸眼下做手术效率不高，患者落下终身残疾非常普遍，患者术后致残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作为神经外科权威的王中成。通过阅读国外的文献资料，他了解到国际上早在20年前就已经普遍采用显微手术了。显微镜最大的优点就是能把手术部位立体地放大7倍甚至更多，但这也是大家最初使用时非常难以适应的。 你要显微镜就要求你手啊丝毫不能抖，稍微一抖的话呢，这个问题就很看着很可怕。 70年代，天坛医院资深的医生大多已经50多岁， 推广显微手术就意味着要打破他们30年的习惯。这时王忠诚接诊了一位特殊的患者，这个病例为显微镜日后的普及带来了转机。这位患者因脑椎基底动脉供血不全，引起头部疼痛，半身麻木，要想改变症状就要改变脑干的供血渠道。手术最大的难度是要在只有不足1毫米粗细的血管上缝合实针。 这个脑子的血管比我身体其他的地方血管要薄，你稍微动一下撕了，撕一次完了，不均匀它就漏血、 嗯嗯、 是不是？那怎么一漏血就麻烦，就失败。 王忠诚用13个小时缝合了实针，完成了中国第一台显微神经外科手术。这例手术成功后，他在院内成立显微神经外科培训中心，手把手的传授经验，并规定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必须学会使用这项技术，否则不能再做手术。 推动的也不容易啊，有很大的反应啊，在全国来说，就这样反正每年都训练进修大夫，很多人进进出出开会交流。 从80年代开始，天坛医院全部使用显微镜，作为全国神经外科的风向标，全国各大医院也开始陆续使用。显微手术使得患者术后的死亡率从25%下降到了3%以下。借助显微镜这个神奇的武器，80年代王忠诚首席攻克了脑干肿瘤，和世界医学界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作为中国神经外科的领路人，王忠诚用毅力和勇气，让世界最大数量的脑病患者拥有更高质量的生存。这让世界对中国神经外科领域致以了敬佩的目光。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肩上。你的心事闪闪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5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长退，指点你每春天。你人挥霍着眼泪，回避迫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1933年，吴征义报考大学时，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清华大学生物系，立志研究植物学。抗战中，他辗转来到云南。云南是我国植被最丰富的省份，这里的植物种类占全国植物种类的一半以上。到昆明不久，吴征义就随老师李基度参加了滇西南考察团。他们沿着第一次开通的滇缅公路，用一年的时间横贯云南，考察了各地的植物和植被状况。让所有人感到钦佩的是，困守昆明的吴征义从1939年起，用10年的时间对照植物的模式照片，制作出了30000张卡片。 这边呢，就是吴先生那个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个卡片，当时在手工条件下制作卡片的这样一个， 就是10年时间做了30000张卡片， 对， 就藏在这里哈， 那就藏在这。 吴征义在标本市的煤油灯下做出的这项工作堪称伟大。正因为有了他整理的这30000张卡片，才使得1950年以前关于中国植物的文献记载和相关资料不至于缺失。也正因为有了这30000张卡片，若干年后我国的植物分类研究以及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才有了最为基础和重要的资料。1955年，39岁的吴征义当选为我国第一批学部委员。那时他已是中国科学院党支部书记，北京植物研究所副所长。但是3年后，他做出了一个让大家都很吃惊的决定，举家迁往云南。 58年，我知道古巴大陆、古地中海、古南大陆都汇聚在云南，所谓的植物啊，古代植物啊，都汇聚在云南。我觉得云南这是一块宝地，研究植物的宝地，我就从北京请求专门到云南来，这安身立命了。 这是吴征义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亲笔题写的所训，原本山川，即命草木。意思是山川是载体，应尽力认识它上面生长的植物。如果说对植物的研究最早是源于兴趣，而现在则变成一种责任。 这路确实不少，到过不少的国家。你看，我是随走随记随看，常常摔跤嘛。可摔跤摔的有一次是坐在地上，一看，因为离地更近了，看到有两种小的普济山的植物，是新种了。 新的种。 过去没有记载过的了。 权威的检索数据，截止到2005年，由吴征义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达1758个，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 就是中国植物区系，我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这个中国植物种类，我基本查清。 2006年，吴征义接手了《中华大典》生物联主编的工作，将1911年之前中国历史上关于植物的记载标注整理，同时还要为各种植物附上国际上通用的拉丁学名。那时，吴老每天都要坚持工作几个小时。由于用眼过度，视力起了变化， 2003年6月，吴征进因病去世。在吴老去世的2年后，2015年10月，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最后一批文稿送交云南教育出版社。至此，从2007年6月开始启动的编纂工作，历时8年，终于完成。国防科技领域建设，因为工作保密的特殊性质，往往需要科学家多年隐姓埋名，舍家为国，无私奉献。2014年度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就是其中一位。技术和国防事业发展奉献一生的核物理学家，他为中国做出的贡献至今仍然有许多处于不可言说的保密状态，他的名字曾是一个长达30余年的秘密。 现在只不上庭不符合科学，是不赞，我一直不赞成。 在中国，物理学家于敏常常是和氢弹之父这个称号联系在一起的。和他的名字一起出现的还有原子核理论、量子粒子、激光核聚变、尖端核武器等敏感词语。如果不是获得两弹一星科学家奖章和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是设计中国氢弹的人。他总是习惯把自己隐藏在最普通的人群中。 你知道核武器是集工程技术科学于一体的国防尖端武器，所以是我是千百人之一。 在很年轻时，于敏就带领原子核理论小组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这本讲义成了后来我国理论物理教学的重要教材。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初露头角时，国际上已进入核竞争时代。1952年11月1日，美国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一个小岛上爆炸，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爆炸原子弹的几百倍。消息传到建国初期的红色中国，毛泽东做出重要指示，开展对氢弹的研制。在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作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毛泽东在会议上强调，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61年冬日的一天，正当于敏与同事讨论原子核结构理论研究的下一步工作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钱三强先生把于敏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经上级批准，决定让你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核理论组，加入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高兴，但是很难的事情，它牵涉科学技术工程各个方面很多， 所擅长学科很多，并且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是爱国主义在这看着压过兴趣了，所以我当时就答应说好。 那时于敏正值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调入氢弹研制工作意味着人生一次大转行，但为了国家的发展需要，于敏毅然投入到了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中。在于敏成长的年代，他一面看到的是世界科学的大发展，一面感受着自己的祖国所受的列强欺凌。从那时起，在于敏心中便埋下了一颗科学救国的赤子心。 我们跟艾森豪威尔都斥我呀，他们绝不能让中国搞氢弹，并且派军舰。那个时候中美关系非常紧张了，就并且派军舰带着核武器到我们近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我一定然后全力以赴考出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天，于敏在散步时突发奇想，经过周密计算，一个有关能量的关键点被他顺利突破。解决这个问题后，整个氢弹的研制就像是打开了拥堵的瓶颈，一下子驶入了快车道。 老于这个本事大就大在这，他把很复杂东西善于归纳、提炼、总结，然后就逐级形成一个明确的图像。 一百个日日夜夜，氢弹理论方案终于完成。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顺利进行。等在隐蔽室里的于敏从测试报告中看到了极其清晰的特征信号，与他的理论设计完全一致。1967年6月17日，一架战机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投下一个降落伞，氢弹试验正式开始。 走，八，滚，六，五，四，三，两，幺，起爆！ 伴随雷鸣般响声，大漠上空同时升起两颗太阳，蘑菇云随之拔地而起，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获得成功。 我非常愉快，当初设计是100万元左右，实际上出来了330万元。 这一天，中国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震惊了世界。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这是绝无仅有的效率和速度。让全世界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抢在了法国前面，成为了世界上继美国、前苏联、英国之后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1969年，中国核武器研究院搬迁至绵阳，开始了核武器发展的新历程。于敏曾在这里度过了几十年科研岁月，为国家的核事业发展，于敏专心于工作，往往忽略了对家人的陪伴。2012年，妻子孙玉琴的突然离世带给于敏莫大的伤痛，现在他经常在房间里一个人翻看妻子的照片，用来怀念。 经常的睹物思情，微笑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之年的他在生活中除了指导何继儒发展，仍然保持着从小养成的两大爱好，听京剧和看古典文学。他家的客厅中悬挂着诸葛亮《弟子书》中的一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诸葛亮是他心中的完人。 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死而后已。 多少年过去，那些曾为国家默默奉献一生，让民族挺起脊梁的老人们，已经年华老去，有的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丰富的人生历程，却让我们永远铭记。那些不朽的人生哲学，给予妥协的人以勇气，给予疲惫的心以信念，指引人们前行。留下岁月光影，未来的日子，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见证大家们的峥嵘岁月，解读他们的非凡人生。大家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永恒的力量。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生命中最浪漫时刻，不敢。 出你眼中像火一样灼热，可以消光现实中沉闷的苦涩。回想当初你睡在泪里做了选择，坚守了下生命中最浪漫时刻，不敢独爱能克服颠簸，慢慢看遗憾放大了不舍。 华丽代词，我懂怕受伤害的防卫姿势。你总不说爱这个字，都用泪水表示。桀骜狂想的王子，看尽冷眼排斥。说凡人不懂得坚持，往往更有价值。你是唯一的玫瑰，虽然最刺却最美，灵魂一定是同类，才能心灵生辉。摩擦冲突也不撤退，你是唯一的玫瑰。就算世界有千万种的娇媚，把你种在我的胸口，长出天佑。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时间14点整，未来的